麟羊奶年终大促，价格无极限，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，厂家直供99元，年终大促每盒再减30元，690元订购10盒，每盒只要69元，清凉价格，健康一下，瑞麟羊奶营养全家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听到这段片花，我相信您应该知道今天的主题了。是的，瑞麟年终大促，为了庆祝到2018年全国瑞麟羊奶粉的销量成功突破咱们规定的业绩，现在厂家决定直击价格极限， 是 69元订购到原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真的是零成本销售。但是活动只有5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开什么玩笑，69块钱怎么可能喝得到羊奶粉呢？ 69块钱的羊奶粉不会就喝一个礼拜吧？ 这次活动搞大了，不会是快过期的羊奶粉吧？ 虽然很多朋友对于这一次的年终大促销69元订购瑞麟羊奶粉有很多的质疑，但欣慰的是大家对于羊奶粉已经不再陌生了，都知道羊奶粉好，都知道给家人喝的奶一定要健康营养。您放心啊，瑞麟乳业是陕西富平的知名乳企，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，是荣获过陕西省乳制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、优秀液态奶奖以及长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的，也是中国人保特约承保的乳品企业， 是， 所以只有这样过硬的品质才能让瑞麟实体门店遍布全国。 没错啊，就像北京正在为第三家的瑞麟实体门店选址筹划，如果是羊奶品质不好，活动不真实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销售业绩呢？ 是， 所以啊，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。再次强调一下，本次活动呢是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的，由享购全国电台承办，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南通、镇江等等多个省级市都是同步播出的，所以现在起您需要做的就是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690块钱就能够订购到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，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，划算到每盒才69，比这个直供价还要再优惠30块钱一盒，年终大促仅此一次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社区尾号8038的陈阿姨订购了10套，说家里还有5盒羊奶粉呢，今天这么便宜，想不订购都不行。好在羊奶粉天天喝，喝起来也很快的。 是， 还有0433的吴大爷订购了5套，说第一次喝瑞麟羊奶粉就是在东城区的门店里，店员免费给我们冲泡了一杯，特别香，不甜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，还有一层奶皮呢，就像20年前家门口的羊奶一样。听说今天划下来只要69块钱一盒，就比门店便宜了30块钱呢，那肯定是在电台订购啊。 这是当然的，享购时间呢既然是瑞麟乳业的独家媒体平台，那优惠政策肯定是其他渠道享受不到的， 是， 所以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划算到每盒只要69，69块钱就能够喝上半个月的羊奶粉了，就能够补充到640毫克的钙、6.0毫克的铁、3.8毫克的锌，还有维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 等等多种的营养元素， 是 每天一杯简单的羊奶粉，每天多一点营养和健康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提醒各位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手机尾号3210445780690031都是老会员朋友，都表示反正羊奶每天都要喝，那就多囤一点吧，毕竟69元订购到瑞麟羊奶粉这个价格太难得了。 是的， 不过还是有朋友在质疑啊，说怎么可能69块钱喝半个月的羊奶呢？我听了这么长时间的活动从来没有过，不会有隐形消费吧？ 您别着急啊，现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我们承诺大家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，免费给您送奶到家， 是， 仔细核对是不是瑞麟羊奶粉，是不是金钻配方的，是不是有15袋的独立包装，是不是日期很新鲜，一切满意之后690块钱您留下10盒羊奶粉，如果不满意直接拒收，不收取1分钱，但是呢前提是一定要在最后的1分钟之内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才能够享受到本次活动优惠。瑞麟的年终大促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，每盒羊奶划算69块钱，比最低直供价还要优惠30块钱。最后30秒钟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

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？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。黄金钻石翡翠财宝，品质优，款式全，价格低。安定门外蒋改口路西100米，中国黄金，只为美好世界。 我的门前我来包，门前三包，环境美好。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。 月下荷塘蛰伏今夏，翠微第4季折扣季特惠来袭，偷偷告诉你，你最爱的品牌开始打折了。即日至7月15日，百货类商品换季初清，大部分五折起，精彩活动，惊喜折扣就在翠微。 为什么买机油想途虎养车？ 大品牌厂方授权，原厂直供。大品牌授权，原厂直供。途虎养车，大品牌授权，每一瓶机油原厂直供。 正品机油在途虎，途虎养车。 苏宁夏季送清凉， 7月13至17日，家电7折起， 节能补贴最高800元，30天包退，365天包换。 苏宁空调快速送装，省钱省心。 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7月13号到7月22号，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，200场阅读活动，徜徉浩瀚书海，60场科学实验，打开神奇世界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。这个暑假，北京展览馆，我们一起读书吧。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中国童书博览会”。 尝尝吧，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。 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飞起来了，好多小鸟，它们跟我一块跳舞。哦， 下雨了，好冷，好冷啊！老婆，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？别走，别走！ 危害身体，毒害精神，拆散家庭，扰乱社会。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，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。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 采访一下，最近羊奶降价活动您都买了吗？ 那必须的呀，听了你们几年节目了，这降了30块钱一盒，这时候不买什么时候买啊？ 降价活动不知道啊，这几年太忙了。 我不仅自己买了，还发动我朋友圈一起喝羊奶的都买了，好消息嘛，大家一起共享。 我没买啊，这夏天喝着不上火吗？我夏天都停了奶制品。 你看啊，是不是几家欢喜几家忧？活动结束了，到时候我敢肯定啊，又是一堆的投诉。比如呢，你们怎么不通知啊？你们电话老是占线呢？你们活动时间太短呢？等等之类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再次告诉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，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降价了，您该囤货了。 是的，不要说夏天不喝奶啊，这是错误的思维。夏天呢，茶饭不思，苦夏，天气热，人体消耗大，更需要营养的补充。您放心喝，坚持喝。 是的，这一次的降价优惠呢，幅度高达了30%。以前一盒卖99块钱，现在一盒呢是69，一组10盒就足足便宜了300块钱。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呢，舍不得开空调去省个几十块钱电费，一大早啊去老远的菜市场买菜，就为了省那几块钱的菜钱。那现在呢，送到您手边的省钱机会，您还不把握住吗？ 是啊，订购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此刻呢已经开通了。跟您说一下，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，一旦结束，对不起，这样的优惠您就享受不到。一组10盒的瑞麟羊奶，现在只需要690元这样的价格了。第一组的话呢，现在就是省300元，而且这一次可以寄存，不喝也行啊，存在这里，需要喝的时候打个电话4007106108。 新鲜羊奶送到家。 没错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活动一举办呢，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就是天天满线，挡挡排队。首先呢，大家认可的是瑞麟的品质啊，推荐了四年了，复购率达到了90%，获得过优秀液态奶奖、质量管理优秀奖等等的殊荣，还得到了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。其次呢，大家都知道羊奶的好处很多。 对的啊，从国外到国内呢，羊奶都是营养配比完善、吸收高速的奶制品，而瑞麟羊奶呢更是好羊奶、质好奶、有奶皮的奶制品。最后一点就是价格了，这样的一盒300克15袋，厂家建议零售价呢是258元，我们直供价99。那么今天此刻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是69元一盒哦，而且是首次只此一次的降价，降到69。但是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我们一再的强调，每人最多订购2组20盒。 是的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20盒就是省了600块钱。这样的省钱机会呢，我可以说啊，只有瑞麟羊奶有这个魄力做得到。当然了，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好了，导播提示呢，目前已经有73位朋友打进热线订购了105组，哇，一半以上的都是2组2组在订购啊。看到手机尾号是5010的朋友说，我就信任电台活动有保证。还有6699的朋友说，我体检呢说我骨密度太低，这不牙口也不好，腿也不好，喝点奶制品保证营养。 哎，对，还有手机尾号0122的朋友呢订购了20盒，说你们的电话呀老是占线，这羊奶我没啥好问的，喝了几年了。好，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啊，同时也很抱歉各位，这一次呢降价幅度高，说白了就是实实在在给您省钱，所以呢参与的听友人数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如果遇到占线的情况，请您耐心重播。 是的，畅销了四年的瑞麟精算配方羊奶粉，现在呢不要258，不要99，一组10盒只要690块钱。但是呢活动马上就要全面取消了，所以呢听到先下订单，不放心的就提回家，放心的就在这儿存着，想喝了就打电话，还是免费送货，您放心，保障您的权益。 没错，我们还是要提醒啊，一旦错过了优惠就享受不到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是最后30秒钟的时间，赶紧拨打电话。每天一杯只需要4块多钱的花费，就可以喝到瑞麟的大品牌羊奶，添加了长寿元素硒、益生菌的好羊奶，滴滴香醇，让瑞麟做您身体的小卫士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最后一点时间，朋友们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关云长，知识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王世充一听罗成也生气，好，我去看看。来到了城头，手扶垛口往下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正是罗成挂帅讨调阵。他命手下700官到驸马府给驸马送信，随后传令亮队迎敌。为什么给驸马府送信呢？因为单雄信有言在先，王世充请来武王，他就不上阵了，夺阵对面罗成露面，他才出马。所以王世充叫棋牌官赶奔驸马府见了单雄信。驸马爷，王爷派我来有要事禀报，今天对面唐营亮队元帅换了罗成了。啊，罗成来了？是啊。单雄信闻听气炸人肝肺，错碎口中牙，他来得好，来呀，备马抬槊。 单雄信听说罗成叫阵，当时火撞顶梁，命令家人备马抬槊，我去会会狼心狗肺的小罗成。他的妻子玉华一看，一把抱住他的胳膊，夫君呐，你不要去，罗成没良心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，这事就算了吧。单雄信生气，用手一甩玉花，闹了个大坐堆儿。你别管我，哎呀，你脾气可太大了，怎么就劝不住你呢？单雄信也顾不得披挂盔甲，就穿着扎金箭袖啊，来到外边，出了府门，任凳上马，直奔洛阳北门而去。这个时候，洛阳王王世充、夏明王窦建德、南阳王朱灿、相州白玉王高谭胜、曹州顺义王孟海公，这五王已经在城外把大队亮开。就在这阵，单雄信骑马而来。大哥，罗成在哪儿呢？你看妹夫，那是不是罗成？单雄信手打凉棚一瞧，正是这个小冤家。好啊，我要他的命。说着一摆手筒，叮叮狼牙棒，拱当催马出阵，马到当场，硕交左手，点手指唤罗成，姓罗的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那边程咬金看得清清楚楚，哈哈，我说老兄弟，你五哥那儿点手叫你呢。罗成也看见了，程咬金说，老兄弟，我们可奉旨恩收单雄信呐，我得嘱咐你几句，你出去可以，但不能玩阴的，不能胡来。罗成听了呵呵一乐，四哥，我又不是三岁顽童，这事儿还用你嘱咐吗？我不出去，我寒碜呢。你看他不依不饶的，他不叫我吗？我过去，我让他明白明白，他那本事不行。哎，你别把他气坏了啊，四哥，我看不至于吧？照你这么说，这事儿还了不得了呢。罗成摘下五钩神飞枪，一拱当，这匹闪电伯龙驹就灌出来了。罗成来到队前，把枪头放在马的两耳朵中间，往后一拉，这匹马站住了。怎么用枪头来拨了马耳朵呀？对，罗成的战马是经过严格训练，别的战马呀都是马凳上挂着绷凳绳，脚一踹凳，这马就知道往哪么拐。罗成的战马不用，他用枪拨了耳朵，一拨了左耳朵他往右拐，一拨了右耳朵他往左拐，往后一拉是站住，往前一蹭是往前冲，这匹马还能横着走呢。这罗成也真气人，马上一横枪，满面春风，笑嘻嘻地说，五哥你好啊，兄弟有盔铠甲胄在身，不给你下马行全礼了，我这儿给您施礼了。说着低了一下头，单雄信怒气冲天呐，呀呀呸，罗成，我怕你这不仁不义的小孺子。哎，五哥，你为什么口出不逊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没惹你啊。罗成啊，你对不起我，即便你投唐也没什么，你对我明说呀，我不恼，你不该蒙骗保驾。说实话，洛阳这儿是虚功名虚富贵，唐朝那才是真功名真富贵，可是你不该在鼓楼前对天明示，说你送走家眷就回来帮我守洛阳，你这不明明欺骗保驾吗？你就不怕遭天报吗？哎，五哥别生气啊，气大伤身，我不起誓那天你能放我走吗？你不放我走，我母亲妻子在半道上出了危险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我能保王世充吗？啊，他是个看花匠出身， 他有何德何能当皇上？我罗成乃顶天立地大英雄，能保个看花的吗？王世充更缺德，他为骗隋炀帝到什么琼花观看琼花，如果不看琼花，大隋朝还亡不了国。隋炀帝一死，大隋朝那点家底儿都归王世充了，他比我还缺德呢。现在我投了唐，也是为你五个好啊，我要给你们双方调解说和，我一定保住五哥你的命，碰巧还能保住洛阳王，让你们在大唐国里有相当的地位，你怎么倒责怪起我来了呢？单雄先说，呀呸，你个忘恩负义的小畜生，谁听你这一套花言巧语，我跟你拼了。单雄心一掰凳，马往前撞，一摇手中狼牙槊，呜，奔着罗成头顶就砸了下来。再看罗成往旁一闪，槊走空了，呜，又一槊，单雄心一连砸了三槊，没砸上。罗成可放话了，哎，五哥，论把兄弟，您是我哥哥，要说打仗，咱们各为其主，我不怕五哥您不过意，就凭您这条槊，你敢砸我，你砸我这三槊，我为什么不还手？因为我们到了洛阳，您修盖了三贤王府，建造御果园、百灵台，待我们不薄，我这就算报了恩。谁不知道我罗家门枪走遍天下无人敢惹，你要是再翻小肠八短，我一枪要你单雄信的命。说着他脸扒了一绷，摇头晃脑。单雄信快气疯了，气得哇哇暴叫啊。罗成说，我不和你打，我往西走了。哎，单雄信，你可别追，你要敢追，今天小爷使回马枪，我要把你单雄信给挑了。说完一拨马，这匹马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真往西下去了。单雄信大叫一声，姓罗的，我今天跟你拼到底了，你拿回马枪把我挑了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这匹马哭往下就追呀、啊！对面的程咬金看得清清楚楚，暗暗着急呀、啊。单雄信心眼太实，罗成太狡猾。要这么办，罗成还非把他挑了不可，他早有提防。提丝将赶到疆场，截住了单雄信，五弟，千万别追，回去，五弟呀、啊。你们俩说的后头几句话我听到了，这事儿是罗成不地道，他不该蒙骗你，变卦投唐，这样的朋友咱不交。兄弟，你冲着我快回去吧。单雄信抬头一看，程咬金也恨呐、啊。上次你们在洛阳，我那么恭敬你，没养住你们，你们也走了。走了也不跟我明说，可是前不久在御果园，单雄信被尉迟恭打下马，是程咬金救了自己，还有这么一层好处。所以程咬金和罗成不一样，就在这阵儿，王世充带着几十名亲信催马来到疆场，他是怕罗成真把他妹夫给杀了，忙劝妹夫你快回来吧，现在程咬金劝你回来，你就跟我回城去吧，不用你到疆场打仗，我这有人。说着一挥手，几十名亲兵打马上前，把单雄信给圈回去了。罗成回头一瞧，单雄信没追来，噗呲一笑，吩咐军兵鸣金收兵。就这样，北边敲着德胜鼓撤兵回营， 洛阳王爷急忙命人把人马带进城里，没打。单说众将回到中军营，程咬金不干了：“千岁，今儿这事儿我要不出去，非麻烦不可。这罗成真要把单雄信挑了，咱们怎么奉旨恩收啊？啊，这罗成也太狠了！”他跑李世民面前告状。李世民也看出来罗成一狠心毒，有杀死单雄信的心，可是不好当面怪罪，只好说：“我父王有旨要恩收小林官，咱们可要慎重从事啊。”罗成笑了笑：“千岁，我是故意气他，今天我在阵前一露面，那单雄信夜里必然马踏唐营，他若前来，那五国反王随后必到，我们要格外注意，召集行事，碰巧就能锁住武王了。”大家用过酒饭休息会儿，到天茶黑的时候，合营将士撤出营盘，这里就留下一座空营，单等单雄信前来偷营劫战。那位说单雄信能来吗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单表单雄信被洛阳王从阵前劝回来，回到驸马府内气恨难消啊，就把罗成翻脸无情的事儿对玉花公主说了说。玉花说：“爷，许罗成丧尽天良，不许我们不义啊，你甭理他。看酒菜都准备好了，我给你斟杯酒，你喝两盅消消气儿。”单雄信洗漱已毕，一边喝酒一边生气，他喝起没完了，左一壶右一壶啊。玉花说：“行了，别再喝多了。”“ 不行，我喝。”“ 夫人呐，我们俩刚成亲的时候我对不住你，现在我知道只有你真疼我，可惜呀，我们夫妻不能白头到老。”“哟，你怎么说这丧气话呢？”“今天晚上我还要去踏唐营，还是那句话，你已经身怀六甲，甭管我生死存亡，也甭管洛阳胜败兴衰，你可千万不能行短见。即便唐军进了城，我那帮弟兄也会照顾你，你要为我保住单家的后代香烟呐。”玉花听这话眼泪刷就下来：“夫君呐，咱既成夫妻就该生死与共，眼前战事如火如荼，打不过人家，不如你带我远走高飞，男精女织，过田园日子，咱不图这虚名，你带我走，就算可怜可怜我吧。”“哎，不行啊。”常言说得好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我这气咽不下呀。“那你要去唐营，还是那句话，我等你到天亮，天亮不见你回来，我是不活了。你不怜惜我，我还管你什么后代香烟呢？”说着痛哭不止。单雄信看看妻子：“你跟我担惊受怕，吃了很多委屈，对我忠贞不二，我很感激，可是我生逢乱世，事出无奈，你多保重吧。今晚上我是非去不可呀，就是后代香烟不要了，我要找小罗成算账。”就在这阵，外边梆晃，定更了。单雄信一推碗筷站起来，披挂整齐出门，备马挂树，再看门前哗跪了一片人呢，府里的家人婆子丫鬟哀求他不要去唐营， 单雄信看了看，你们都闪开，闪开喽！愣是往外闯，谁敢拦他？闯出大门，上了马，直奔北门。到了北门，这高喊着开城门，儿郎们没有洛阳王的命令，不给他开城。单雄信不容分说，抡起槊来，啪打死一个。当兵的都知道他脾气啊，只好把城门给他打开。他催马撞出城门，往北飞驰而去，轻车熟路，很快就来到了唐营。嗖嗖嗖，连跳过三道战壕，来到营门之处。他一瞧，有几个老兵攥着酒壶，靠着营门在那睡觉呢。用不着理会他们，往前一拱当，这匹马四蹄蹬开，翻蹄亮掌，如同闪电一般冲进了头道营门、二道营门、三道营门。来到了三道营门里头，抬头一瞧，正中间是紫薇金顶黄罗宝帐，李世民的大帐，帐门开着。提马到了帐门前，往里边一瞧，哟，单雄信喜出望外。只见大帐内正中间摆着酒席，正座是李世民，旁边是罗成、徐茂公，左右相陪。罗成端着酒杯，像是劝秦王喝酒；徐茂公端着酒杯，像是找不到自己的嘴，八成啊，喝高了。单雄信心里这叫痛快，甩镫下了马，腾腾腾来到大帐内，心想：当初李渊把我的哥哥给射死了，今天我砸死李世民，这叫一命还一命。噌，就到了桌前，举起大槊，啪的一下子，扑哧一声，李世民倒了。大槊左右一分，罗成、徐茂公的脑袋全飞了。哎，怎么这个动静？等他仔细看，哎呀，单雄信差点背过气去。原来这三个是用稻草做的假人，穿戴的衣冠可都是真的。他知道上当，气得哇哇暴叫，一声大吼，出帐上马，刚要往北去，就瞧见三道营门口着来了数十匹战马。猛听有人高呼：妹夫快站住，别往里去了啊！回头一看，来的正是洛阳王王世充，还有那几家反王，后边还跟着上千名的军卒。洛阳王王世充怎么来的？原来单雄信骑马走了，玉花公主就去找他哥哥，撒泼打滚的哭闹啊。王世充答应他，立即去找单雄信，把玉花送走，马上邀请窦建德、朱粲、高谭胜、孟海公、苏烈等人过府议事。众人到齐，王世充说：单雄信单人独骑踏唐营，有请诸位帮我把他找回来，找不来对不起我那胞妹。再说了，单雄信这个人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，真要出了闪失，我洛阳就完了。朱粲说：近日唐营戒备松弛，事在紧急，我看趁此机会，咱们把他们人马打个落花流水，咱们速去速回。好，大家都同意了，点了2000人马，由武王打头，出了北门，直奔唐营而来。到了壕沟前，有兵丁搭好浮桥，这是人马连越三道壕沟，连闯三道营门。到三道营门这儿，王世充看见单雄信往外走，急忙喊他站住。单雄信想：我是去找李世民和罗成，站住还行，我要是被他们逮住，就得把我圈回去，不行，我得跑。 他拨马就跑，王世充等人骑撒坐骑就追呀。就在这功夫，就看唐营中高台处火光冲天，这是出击信号啊！发出了信号，霎时间唐营外边炮声连天，金鼓大作，道咚咚咚咚，道道上来呀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四面八方伏兵蜂拥而至啊，就把武王和洛阳人马围在当中。只见罗成全身披挂，胯下马掌中枪，精神饱满，紧沉利落，跑在前头，在他后边有数百名棒小伙子，每人一把单刀，十个人里有个打火把的。儿郎们上啊，杀呀啊！山雄心已经传入我营，你们随我去索拿武王，天亮进洛阳城歇马。是啊，罗成前边走马，众人一拥而上。洛阳王所带2000人很快被唐军杀来杀去，死的死，降的降，乱纷纷的。五位反王在乱军中东冲西撞，也被分割开了。最热闹的是有3个人，你找我，我躲你，拴成了连环套了。单雄信找罗成躲着王世充，王世充找单雄信躲着罗成，罗成找王世充躲着单雄信。不提单雄信和王世充，单表罗成正催马往前走，突然对面有人大喊一声：“站住！”罗成拢住丝缰，抬头一瞧，哈哈，原来是你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